攻读《生命记》第26章。当你进入上主你的天主赐给你做产业的土地，占领后住在那里时，应由上主你的天主赐给你的土地上，将一切田产的出熟之物取出一部分放在筐里，往上主你的天主选定立自己名号的地方去，到当时供职的司祭前对他说，我今日向上主我的天主明认，我已来到了上主对我们的祖先世序赐予我们的地方。司祭就由你手中接过筐子，放在上主你的天主的祭坛前，然后你就在上主你的天主面前声明说，我的祖先原是个漂泊的阿兰人，下到埃及，同少数的家人寄居在那里，竟成了一个强大有力、人口众多的民族。埃及虐待我们，压迫我们，勒令我们做苦工。我们向上主我们祖先的天主呼号，上主俯听了我们的哀声，垂视了我们的苦痛、劳役和所受的压迫。上主以强力的手、伸展的臂、巨大的恐吓、神迹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来到这地方，将这流奶流蜜的土地赐给了我们。上主，请看，我现在带来了你赐给我的田地里所出产的出熟之物。遂将这出熟之物放在上主你的天主面前，匍匐朝拜上主你的天主。然后你与利未人和住在你中间的外邦人欢乐享受上主你的天主赐予你和你家庭的一切福分。在第三年，即献十一之年，当你把你一切出产十分之一完全取出，分给利未人、外邦人、孤儿和寡妇，并使他们在你的城镇中吃饱之后，你应到上主你的天主面前说，我由我家中完全交出了这祝圣的一份，分给了利未人、外邦人、孤儿和寡妇，全照你吩咐我的命令。我没有违反你的命令，也没有忽略。这些圣物，在我居丧时，我没有取食；在不洁中，我没有交出，更没有献给死人。我听从了上主我的天主的话，全照你吩咐我的一切履行了。愿你有你神圣的住所，由天上俯视降服你的人民以色列和你赐给我们的土地，即你向我们祖先所示许的那流奶流蜜的地方。上主你的天主今天吩咐你遵行这些法令和规则，你应全心全灵谨守遵行。今天你明认上主是你的天主，愿你行他的道路，谨守他的法令、诫命和规则，听从他的话。上主今天也照他对你所说的，明认你为他特属的人民。只要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并且他要使你在名誉、声望和光荣上远超过他所造的一切民族，使你如他所说的成为属于上主你的天主的圣洁人民。